在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光明星节之际，各委员会、省、中央机关文艺小组综合演出13号分别在人民文化宫和中央工人会馆举行。演出由国家科学院、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、冶金工业省、对外建设指导局等30多个单位的公务员参加。金济南同志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一些负责干部、内阁、群众团体、各委员会、省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观看了演出。